欢迎回来，这里是深入探讨。上一期呢，我们一起用 React 和 Props，搭了一套挺不错的组件库，感觉就像在 Figma 里弄设计系统一样，对吧？挺灵活的。 对，没错，但他们，基本上还是静态的，就是个展示，还不能真的跟用户互动起来。就像，搭好的模型，还没通电。 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这些组件通上电，让他们真正活起来。也就是说，要让他们能记住一些信息，还能对咱们的操作，就是用户的操作做出反应。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那个设计稿突然就能点了，能输入文字了，还能切换主题了。哎，是不是很酷？ 没错，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两个，可以说是 React 里面特别重要的概念：状态 （state） 和事件处理 （event handling）。 状态和事件处理。 对，这俩就是连接你那个静态设计蓝图和真正动态用户体验的桥梁。你会学到怎么让组件有记忆，然后怎么响应用户的点击啊、输入啊这些动作。准备好了吗？让你的设计真正动起来。 太棒了，那咱们就先从状态这块开始。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组件，比如说一个关开按钮吧，它为什么需要记住自己是开着还是关着？没这个记忆，它怎么知道该显示哪个样子呢？ 问到点子上了，React 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界面永远是数据的反应。 这说数据变，界面就跟着变， 对。那这种需要在组件内部记住的，而且它的变化能直接导致界面重新绘制，也就是视觉更新的这种信息，就是我们说的状态。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变量，它是带着驱动界面变化魔力的信息。 哦，驱动界面变化的魔力。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有点像我在 Figma 里给组件做变体或者交互状态似的。比如一个按钮，我可能设计出默认、鼠标悬停、按下这好几种样子，然后我在原型里设置交互，点击一下，它就切换到按下那个变体。这个状态是不是就是类似的概念啊？ 哎，这个类比非常好，非常恰当。你在 Figma 里是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定义和切换这些状态，对吧？ 对。 那在 React 里呢，我们就是用代码来达到几乎一样的效果。我们会用到一个特殊的函数，在 React 里管它叫 hook，叫做 useState，就是用这个 useState 来给我们的函数组件添加这种记忆能力。 useState 一个 hook。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通过 useState，你给这个本来没记性的组件装上了一个内置的可以变的属性。 useState hook 听起来是个关键工具啊。那用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具体怎么给组件加上这个记忆呢？ 其实 useState 用起来还挺直接的，你调用它，它会给你返回一个数组，里面有俩东西。 俩东西。 对，第一个呢，就是当前状态的值，也就是你说的那个记忆本身。第二个是一个专门用来更新这个记忆的函数。 哦，一个是值，一个是改这个值的工具。 没错，比如说咱们想做一个亮色、暗色主题切换的功能，那就可以这样来定义一个状态：const theme setTheme 等于 useState_light。 const theme setTheme 等于 useState_light。这行看着信息量挺大，我试试理解下啊。theme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可变属性或者说记忆，对吧？它代表当前的主题。然后 useState_light 这个是说，它一开始就是初始值是 light 亮色， 对的， 那 set theme 呢？它就是那个专门用来改 theme 的函数。 完全正确。setTheme 就是干这个的。当你需要切换到暗色模式的时候，你就调用 setTheme dark。这时候 React 就介入了，它会做两件很关键的事儿：第一，它把你内部存着的 theme 值改成 dark。 改值。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它会安排一次重新渲染，就是自动帮你重画这个组件，还有那些依赖 theme 状态的其他部分。这样一来，界面就会根据新的 dark 主题改变外观，比如背景变黑、文字变亮。 哇！ 这就是所谓的数据变化驱动界面更新的核心机制。 哇，自动更新界面，就是说我只要改了那个数据，也就是状态，React 就自己负责把界面改成对应的样子。 是的。 这听起来效率很高啊，而且逻辑很清楚，界面永远是状态的反应。那这么说，利用 UState， 我们就能做一个 Theme Toggle 组件，一个切换主题的按钮。 嗯哼， 点一下按钮，就调用 setTheme 来回切换 light 和 dark 这两个值，然后整个应用的视觉风格就跟着自动变了。 正是如此，这就是 UState 的强大之处。你的关注点就放在管理状态，也就是数据上。 React 负责把状态的变化精确地反映到界面上，核心就是要理解状态是组件内部需要维护的，会随时间变化并且影响渲染的数据。而 UState 就是在函数组件里创建和管理这些数据的基本工具，它给了组件记忆和响应变化的能力。 明白了，状态组件就算有记忆了，但是用户怎么跟这份记忆互动呢？比如说我点了那个 Theme Toggle 按钮，我怎么告诉 React 去调用 SetTheme 来改变主题呢？哎，这就引出下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刚才说的事件处理。 是的，没错，用户的各种操作，你比如说点鼠标OnClick， 在输入框里打字 OnChange， 或者提交一个表单 OnSubmit 等等，这些动作都会在对应的 HTML 元素上触发一个所谓的事件。 事件，嗯， 你可以把事件看成是用户跟界面互动时发出的信号，我们需要告诉 React 怎么去听这些信号并且做出反应。 这听起来又跟我做 Figma 交互原型很像啊。 哦，怎么说？ 就是我在 Figma 里会设置，比如说当点击按钮 A 时触发一个动作，比如耐淘到页面 B， 或者把组件 C 的状态切换到 Hover， 用户的那个点击动作不就是那个触发信号吗？ 哎，这个比喻特别贴切。在 React 里，我们就是直接在 JSX 代码里给元素绑定这种事件听听器，比如说处理按钮点击，我们可能会这么写 button on click 等于 handle click，切换主题 button button on click 等于 handle click。 对，这里的 on click 就是我们要听经的事件类型，就是点击事件，然后花括号里的那个 handle click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函数，专门用来处理这个点击事件的，我们就管它叫事件处理函数 handle click 函数。那它的任务是什么？听起来它好像就是连接用户操作和状态更新的那个桥梁。 没错，它就是那个中间人。当用户点了按钮，浏览器触发 onClick 事件，然后 React 就会调用我们给它指定的 handleClick 函数。 嗯， 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就可以写处理逻辑了。最常见的逻辑就是去调用状态更新函数，比如咱们前面例子里的 theme 来改变组件的状态。 哦，我来捋一捋这个流程啊，看对不对。用户操作，比如点按钮，然后浏览器就在这个按钮元素上触发了 onClick 事件。 对， 然后 React 听到了这个事件，就去调用我们给它绑定的那个 handleClick 函数。 是的， handleClick 函数里面呢，就执行我们写的代码，比如调 theme 请求更新状态。 对，请求更新， 然后 React 就更新 theme 这个状态的值。 嗯， 最后 React 自动重新渲染界面，界面就根据新的 theme 值显示出新的样子了。是这样一个循环。 总结得非常好，这正是 React 交互的核心机制，一个完整的闭环。 太清楚了。 我们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吧， Navigation 组件。脑导码 menu 通常都需要高亮显示当前选中的那个餐点项，对吧？ 对，要让用户知道现在在哪儿。 哪个菜单项是活跃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记住的信息，所以它也特别适合用 UseState 来管理。比如说 const ActiveItem setActiveItem equals UseStateHome。 可以想象初始状态是 Home， 那如果用户点了另一个菜单项，比如说产品介绍，那会发生什么来改变这个 ActiveItem 状态呢？ 好问题。当用户点了产品介绍那个菜单项，他自己的 onClick 事件就会被触发。我们给这个点击事件绑定的处理函数，比如说叫 handleItemClick 吧，就会被调用。这个函数在被调用的时候，通常能知道是哪个菜单项被点击了，比如通过参数传进来一个 products。 哦，他知道点的是哪个。 对，然后函数内部我们就会调用 setActiveItemProducts。React 收到这个状态更新请求，就把 ActiveItem 的值更新成 products。 然后呢？ 然后 React 就重新渲染 Navigation 组件。在渲染的时候，我们会检查每个菜单项的标示符，看它等不等于当前的 Active Item 值，现在是 Products 了。如果等于，就给它加上特殊的样式，比如换个背景色或者加粗字体，表示它是当前活跃项。这样界面就自动更新了那个高亮的效果。 这个模式确实很实用，而且我在想啊，这不仅仅是处理鼠标惦记，对于用键盘的用户，比如说用 Tab 键在门参项之间切换焦点，然后摁 Enter 键确认选择，我们可能就需要聆听 Anki Down 或者 Anki Up 这些键盘事件了。 没错， 虽然事件类型不一样，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捕捉用户的输入信号，通过事件处理函数去更新对应的状态，最后让界面反映出状态的变化。同时可能还得考虑无障碍性，确保像屏幕阅读器这样的辅助技术也能理解和操作这些交互。你说的非常全面，事件处理是构建所有交互式界面的基础，理解了怎么在 React 里聆听和响应各种用户事件，并且利用这些事件来驱动状态更新，你就掌握了让你的设计从静态图稿变成可交互产品的关键技术了。 说到用户输入，表单 form 这个东西肯定是绕不开的。比如说做一个联系表单 contact form， 里面有好几个输入框，姓名、邮箱、消息内容等等，每个输入框的内容都需要被记住。这听起来状态管理会不会变得有点复杂啊？有好几个状态要管。 表单确实是状态管理的一个典型而且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你说的很对，每个输入框原则上都需要有对应的状态来存用户输入的值。为了比较优雅的处理这种情况呢， React 推崇一种很重要的模式，叫做受控组件。 受控组件听着名字感觉像是 React 要完全控制这些输入框的行为。 可以这么理解。在受控组件这个模式下，像 Input、 Text Area、 Select 这些表单元素，它们显示的值不再由 DOM 自己管了，而是完全由 React 组件的 State 来驱动和控制。 哦， 你在代码里会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结构： Input type equals text, value equals form.name, on change equals handle change。 等一下，这个模式有点意思。 value equals form.name 这部分是不是说这个输入框里显示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用 useState 管理的那个状态对象，比如说叫 formData 里面的 name 属性的值，输入框自己说了不算了。 完全正确，输入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显示器，它只负责展示 React State 里面的值。这就引出了关键的另一部分 onChange equals handleChange。 你觉得它的作用是什么？ onChange event， 我猜是不是用户每次在输入框里输入东西，哪怕只敲一个字母，这个事件都会触发。 没错。 那么 handleChange 这个函数，它是不是就负责拿到用户最新的输入内容，然后去更新 React State 里的那个 formData.name？ 非常准确。 handleChange 函数通常会收到一个事件对象，我们叫它 event。 通过 event.target.value， 我们就能拿到输入框此刻最新的内容。然后呢， handleChange 函数就会调用状态更新函数，比如说 setFormData， 它可能还需要知道是哪个输入框变了，然后去更新 formData 对象里对应的那个属性，把这个新值更新到 React State 里面去。 哦， 这样一来，你看，用户的输入驱动了 State 的更新，而 State 的更新又通过 value 这个 prop 反过来驱动了输入框显示的内容。 React State 就成了输入内容的唯一真实数据源， single source of truth。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谨的闭环，用户输入 onChange 触发 handleChange 更新 state， React 重渲染，输入框根据新的 state 更新显示。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感觉好像绕了一圈似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数据流向变得特别清晰和可控，因为表单的值始终是由 React State 控制的，你就可以在 handleChange 函数里很轻松地加入任何你想要的逻辑。 比如呢？ 比如说，你想在用户输入的时候就实时格式化内容，像银行卡号自动加空格什么的，或者限制输入的长度，或者进行实时的输入验证，这些都可以在更新 State 之前完成。你对表单数据有了完全的控制权。 提到验证，这个太重要了，比如检查邮箱格式对不对，密码强度够不够什么的。 这种验证是在用户输入的时候就实时提示好呢，还是等用户点那个提交按钮的时候再一起检查比较好？ 这两种策略其实都有应用场景，而且他们都可以通过状态管理来实现。实时验证通常就是在 onChange 那个 handleChange 函数里做。 输入的时候就验？ 对，在你拿到用户输入的新值准备更新 state 的时候先做个校验。如果发现格式不对，你可以设置另一个专门管理错误信息的状态，比如说 const errors set errors use state， 然后更新 errors email 等于请输入有效的邮箱地址。 哦，用一个专门的状态存错误信息。 是的，然后界面上就可以根据 errors email 是不是有值来显示错误的提示了，比如输入框边框变红，或者下面出现一行红字提示。 哎，这样用户体验会很好啊，马上就能得到反馈，不用等到最后提交了才知道自己填错了。 没错，而提交时验证呢，一般是在表单的 onSubmit 事件处理函数里进行。当用户点击提交按钮时，你首先得阻止表单的默认提交行为，不然页面会刷新。然后对 formData 里的所有值进行一次全面的最终校验，如果发现错误，同样是更新那个 errors 状态来集中显示所有的错误信息。 那如果都通过了呢？ 如果所有验证都通过了，你可能还需要处理异步提交，比如把数据发到 server。 这时候最好再用一个状态，比如说 const is submitting set is submitting use state false， 在开始提交的时候设为 true， 提交完成或者失败后设为 false。 哦，用来表示正在提交中。 对，在这期间你可以把提交按钮禁用掉，并且显示一个加载指示，比如按钮文字变成处理中，这样可以防止用户重复点击。你看，所有这些精细的用户体验背后都是靠状态管理来实现的。 明白了，受控组件这个模式加上细致的状态管理，确实能让我们对表单的行为和给用户的反馈做到非常精细的控制。好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单个组件怎么用 useState 来管理自己的记忆。但是实际事件中经常会碰到好几个组件需要共享同一份数据的情况，比如说一个显示项目的列表组件，还有一个往列表里添加项目的表单组件。 很常见。 或者有时候一个子组件的操作需要影响到它的兄弟组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让组件之间随便乱通信吧，那不就乱套了吗？ 这确实是个非常典型而且是核心的问题。如果每个组件都只关自己内部的状态，那当信息需要在它们之间同步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混乱，很难追踪数据的来源和变化。 React 对此提供了一个基础而且重要的设计模式，叫做状态提升 Lifting State Up。 状态提升听起来像是把状态搬家，搬到更高的地方去。 哎，就是这个意思。原则其实很简单，当有好几个组件都需要共享或者依赖同一份状态数据时，你就找到这些组件在组件树结构里面离它们最近的那个共同的副组件，然后呢，把这份共享的状态定义并且管理在这个副组件里面。 把状态放到副组件里，那副组件怎么把这份数据给下面的子组件用呢？而且如果子组件需要修改这份状态，比如说用户在那个添加项目的表单里提交了一个新项目，他又该怎么办？子组件能直接去改副组件的状态吗？ 这就完美的接上了咱们上一期聊的 props。 副组件通过 props 把状态数据，比如说那个共享的列表数组，向下传递给所有需要读取它的子组件。 通过 props 传下去。 子组件通过 props 接收到数据，然后用它来渲染界面。 数据通过 props 向下流动，这个好理解。那子组件怎么通知副组件去更新状态呢？你刚说它不能直接修改。 对，子组件绝对不能直接修改副组件的状态，那样会破坏 React 的单向数据流原则，会变得不可控。正确的做法是，副组件不仅要把状态数据传下去，还要把能够修改这份状态的函数，通常是事件处理函数，或者是专门用来更新状态的函数，也通过 props 传递给那些需要触发状态更新的子组件。 啊哈，我好像抓住关键了。这就像一个设计好的系统，数据状态本身像一条河，从上游副组件通过 props 流向下游，流到需要它的各个子组件那里。 嗯哼。 而改变数据的那个指令，比如说用户提交表单的动作触发的函数调用，就像是水泵或者一个信号，从下游子组件调用从 props 那里收到的函数被发送回上游副组件，然后由副组件来执行真正的状态更新。 对， 一旦副组件的状态更新了，新的数据又会顺着河流再次流向游的子组件，是这样吗？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数据向下流，事件或者说更新请求向上冒，这就是 React 推崇的单向数据流。 单向数据流， 对，它让状态的来源非常清晰，变化也变得可预测，这样就极大的简化了调试和维护。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只需要沿着数据流向上追溯，就能找到源头。 那能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 Color Organizer 的例子具体说说吗？它不是有颜色列表 Color List 和添加颜色的表单 Add Color Form 吗？ 当然可以。在这个例子里， Color List 需要显示颜色数据，对吧？ Add Color Form 需要添加新的颜色数据。它们俩都需要访问和修改同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颜色数组的状态。 嗯。 按照状态提升的原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 colors 数组的状态以及那些修改状态的函数，比如添加颜色 add color， 删除颜色 remove color， 给颜色打分 rate color， 这些全部定义在它们的共同副组件里，比如说 app 组件， 都放到 app 组件里。然后在 app 组件里面， app 组件要做两件事。第一，它把 colors 这个数组通过 props 传给 color list 组件，像这样 color listColors 等于 thisStateColors， 如果是类组件的话，或者用 useState 就是 colors 等于 colors。 嗯，传数据。 第二，它把 addColor 这个方法也通过 props 传给 addColorForm 组件，比如 addColorForm onNewColor 等于 thisAddColor。同样，方法名和 props 名可以自己定。 哦，把改状态的函数也传下去了。 对，然后当用户在 addColorForm 里面填完颜色信息，点击提交的时候，AddColorForm 内部就会调用它从 props 接受的那个 onNewColor 函数，并且把新颜色的数据作为参数传回给 app。 嗯， app 组件的 addColor 方法就被触发了，它负责更新自己管理的那个 colors 状态数组，状态一更新， app 就会重新渲染，然后 colorList 接收到了新的 colors prop 也跟着重新渲染，界面上就显示出包含了新颜色的列表了。删除和打分的操作也是类似的流程，子组件通过调用副组件传下来的函数来请求状态变更。 这个模式听起来非常清晰，确实有助于把代码组织好，但是会不会有效率问题啊？比如说副组件 app 的状态稍微变了一点点，是不是它下面所有的子组件，包括 color list 和 add color form， 甚至可能还有其他跟这次状态变化没关系的子组件，都会重新渲染一遍，即使它们依赖的数据可能根本就没变。 嗯，这是个很实际的考量。默认情况下，当副组件因为状态更新而重新渲染时，它所有的子组件确实会跟着一起重新渲染。 果然是这样。 不过呢，首先 React 的虚拟 DOM 比对和更新机制本身是非常高效的，而且它还会做一些优化，比如可能会把短时间内的多个状态更新请求合并到一次处理，这叫 batching。 哦，批处理。 对，但在非常庞大或者复杂的应用里，不必要的子组件渲染确实可能成为性能瓶颈。不过 React 也提供了相应的优化手段，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React.momo 的高阶组件，你可以用它来包裹你的函数组件。 React.momo， 嗯，被它包裹的组件只有在接收到的 props 真正发生改变时才会重新渲染，如果 props 没变，它就直接复用上次渲染的结果。 哦，这样就能避免不必要的渲染了。 是的，但首先合理的组织组件结构，明智的运用状态提升，不要把不相关的状态都塞在一个副组件里，以及避免在副组件中放置那些不必要且频繁变化的状态，通常是优化性能的第一步。深入的性能优化是更高级的话题了，我们今天先掌握好状态提升这个核心模式。 好了，今天我们可真是深入探讨了状态管理和事件处理啊，感觉这绝对是让 React 应用从静态展示一下子跳到动态交互的关键一步。现在感觉我的工具箱里多了几件超厉害的武器， useState 让组件有了记忆，事件处理让他们能响应用户的操作， 还有那个受控组件模式，让我们能特别精细的管理表单输入。 不仅如此，你还理解了状态提升这个非常重要的组件间通信模式，这为你将来构建结构更清晰、更复杂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啊，你现在已经真正跨入了能够创建具备实际交互能力的 React 组件和应用的大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是啊， 从只能被动地展示信息，到能够主动地响应、记录和处理用户的交互， 确实感觉能力提升了一大截。以前感觉就像在搭静态的积木，现在能让这些积木活起来了，还能互相配合，响应用户的意图。哎，这感觉非常令人兴奋。 这正是从偏重视觉呈现的设计思维，向融合了逻辑与交互的前端开发思维迈进的关键一步。你现在不光能构思交互流程了，还能理解并且动手实现它背后的状态逻辑了。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掌握了单个组件的动态能力，也知道了组件间的状态怎么同步。下一步的学习重点会是什么？ 在下一期，也就是 EP04 里，我们会把视角拉得更高、更远一点。我们会谈到，怎么去组织一个 React 项目的文件结构，让它在项目规模变大的时候，依然能保持清晰和容易维护。 哦，项目结构。 对，还有就是，当应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设计出合理可扩展的组件架构？这会是从关注单个组件和局部交互，到开始思考整个应用蓝图的一次重要的思维升级。 听起来非常有挑战，但感觉也特别重要。我已经开始期待怎么去搭建和管理更大规模的应用了。 那在之前呢，还是好好实践一下今天学到的这些内容，它们是后面所有东西的基础。 没错，今天的内容既核心又特别实用，我非常建议大家动手试一试，把你之前创建的那些静态组件，用今天学到的 useState 和事件处理，给他们加上一些真实的交互状态吧。比如说，让按钮在点击的时候有个视觉反馈，或者做一个可以展开和收起的折叠面板什么的。 是的，动手实践是内化知识最好的方式。另外啊，还有一个思维练习可以做做，就是带着今天学到的状态和事件的知识，去观察你平时用的那些网页应用或者 App。 观察什么？ 思考一下，那些让你觉得体验很流畅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交互，比如说一个很复杂的商品筛选器，或者一个分好几步的注册流程，再或者一个可以实时协作的编辑器，他们背后可能运用了什么样的状态管理逻辑？他们是怎么记住你的选择、你的进度，并且在不同的组件之间同步信息的？这种反思没准能给你带来关于状态设计的新启发。 哎，这个主意好，带着问题去体验和解构。好，那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入探讨，再见。